了专项康复补贴，5万多名残疾人接受辅具购买补贴政策服务。全年有需求的残疾人康复服务覆盖率达 99.9%， 辅具适配率达 100%。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，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。 新闻正在发生，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。 记者今天了解到，今年服贸会将首次设立健康卫生服务专题，围绕数字健康创新融合主题开设疫情防控、医疗服务、科技创新等六大主题板块。作为参展企业，中国生物将携带新研发的新冠病毒重组疫苗亮相服贸会。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韩萌。韩萌你好。 主持人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这次服贸会上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都有哪些亮点呢？ 今天呢，我是采访到了疫情防控板块的参展企业中国生物，他们呢将首次以实物的形式展出3款不同技术路线的这个新冠病毒疫苗。那中国生物的副总裁张云涛今天介绍呢，他说除了大家已经熟知的已附条件上市的这个2款新冠疫苗以外呢，他们近期也在食药监局获得了这个重组新冠疫苗的临床研究批件，那么会在8月底呢，河南进行完成这个1期和2期的临床实验。那这款疫苗呢，他们也会带到服贸会上，算是在服贸会上首次亮相。那另外呢，张云涛也透露，目前他们还在同步进行这个新冠疫苗加强针的研究。目前呢，这个他说中国生物呢在阿联酋海外开展了9300人的这个家庭整体研究，同时呢，他们发现了，比如说在6个月左右打这个加强针，也就是说在第二针结束之后的6个月左右，在打第3针加强针以后呢，抗体会增长5到10倍，那么这样一个增长幅度，他认为从目前实验室获得的结果，目前的这个德尔塔毒株和南非毒株的流行应该是都能够覆盖的。主持人， 那么在健康服务专题上还会有哪些体验呢？ 这次首次登上服贸会的这个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呢，是位于首钢园区的E5场馆啊，总共有6大主题分为疫情防控、医疗服务、科技创新、传统医药、老年健康以及国际医疗。那世卫健委呢，今天也是公布说，目前的这个专题招展率已经达到了100%。那除了大家关注的疫苗等等这种科技的防疫领域之外呢，还有全方位覆盖了公共卫生啊、人工智能、老年健康等等这些大健康领域，是集中的呈现了一些远程医疗包括机器人手术等等尖端技术，大家可以去到现场体验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感谢韩萌带来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夜间多云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，南转北风3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多云渐晴，北部西部有阵雨，北转南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8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4，空气质量优。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，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曹丽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。 北京福彩3D 游戏1200万元派奖活动盛大开启，8月23日开始，单选固定派奖奖金提高，组选最高奖金翻番，另有3D 满额赠票活动，详情请进店咨询或关注京福精彩订阅号。